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和德国反帝论坛分别在13号和14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更加露骨地进行对朝扼杀阴谋活动。另外，美国工人世界党全国委员会秘书局成员兼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总编辑迪德里·格里斯沃尔德近日发表了文章《美国的战争把戏造成朝鲜半岛危机恶化》。